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342集，陈珊珊和傅文生将自己的道具都给了唐木二人。傅小弟抱着几个空矿泉水瓶去了隔壁教室，辛苦地忙了一个下午才做出三瓶。他将矿泉水递给自家大哥。 大哥，这些都是我用进化后的异能弄出来的水，比以前的效果提升很多，喝了后也能短暂提高你们的异能和身体素质。 傅文铎低头看了自家弟弟一眼，把矿泉水收进鸡窝。去睡吧。傅小弟老实地点点头，找个地方睡觉去了。以他们的实力，对睡眠早已没什么要求，但疯狂地使用异能令傅文生精力透支，十分疲惫。傅文铎说，我回家拿点武器。唐默说，我和你一起。就着擦黑的夜色，两人在晚上六点后才离开天选，前往傅文铎在故宫旁的家。他们必须躲开任何有可能被拉进去的副本，所以六点后才出发，以防被哪个副本耽搁，不能最先进入黑塔六层。两人来到两层小楼前，傅文铎推开门时动作一顿， 有人来过。 唐默抬头看他， 家里被人翻过。 两人仔细搜查了一遍，没在房子里发现别人。唐默说， 应该是有玩家来这里搜查物资，所以翻了一遍，没翻到东西就走了。 房子里的食物、水，早在唐默和傅文铎来到北京前，就被其他玩家搜刮干净。那些还想来搜东西的，只能是来找武器。但很可惜，他们注定找不到武器。傅文铎带着唐默走到二层，来到走廊最里侧的一间房间，这是傅文铎的卧室。装饰的简单干净，只有一张床、一张书桌，还有一整排的书架。桌子是红木做的，每个家具都体现着上个世纪的古朴素净，一看就颇有历史。傅文铎走到第三个书架前，抽出一本《水中兵器概论》，打开书，只见一个 U 型金属书签被夹在其中。傅文铎拿着书签，将它插进两个书架间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凹槽，只听咔嗒一声脆响，两个书架微微动了一下。傅文铎伸出双手将书架撑开，上百把黑漆漆的枪支瞬间出现在两人面前。傅文铎说， 太长的枪并不好用，你用我那把枪，我再拿一把。 唐默点头， 好。 两人用背包装了一些枪和子弹，傅文铎又拿了一些唐默认不出型号的手榴弹。发现唐默凝视着手榴弹的目光，傅文铎将一只银白色长管型的手榴弹拿了出来。他握着手柄说， M70 反坦克手榴弹，原型是80式，这是改良版本，目前还在保密中，没有完全投入军队使用。虽然黑塔道具很强大，但这种冷兵器也能产生很大的爆炸效果。 唐默说，反坦克？它能炸了坦克？傅文铎勾起唇角， 哼，他能炸了一栋楼。 傅文铎关闭暗门时，目光瞄到墙上挂着的一只黑色手枪，在书架合拢前，他快速地拿下递给唐默。唐默惊讶地看他， 怎么？这把枪是我小时候经常用的，后坐力不强，很趁手。 唐默先是一愣，过了片刻，他冷笑一声，拒绝了这把枪。 哼，适合你。 傅文铎挑起一眉，看着唐默难得生气的模样，竟然有兴致地多看了几眼，没把枪收走。唐默皱起眉头， 你看什么？ 傅文铎目光幽黑， 这把枪确实适合新手。 适合你？唐默心想，这一关还过不过得去了？拿好要带走的武器，唐默正准备转身离开，忽然一个冰冷的东西抵上了他的胸口。他停住脚步，回头看向傅文铎。 傅文铎手指一动，这把枪被他轻松地放进了唐默的口袋，动作流畅，快到连唐默都没反应过来。唐默觉得好笑，从口袋里将这把枪再拿出来。傅文铎低声说， 这是我用的第一把枪。 唐默看了眼枪，再看向傅文铎。清澈的月光透过窗户，与斑驳的树影一起射进室内。傅文铎的眼睛漆黑幽静，他定定地看着唐默，良久，微微笑道： 也送给我第一个喜欢的人。 唐默的瞳孔轻轻一颤，他的目光里倒映着那个高大的男人，对方的目光里也倒映着他，只他一人。亲吻很快落下，起初如同羽毛般轻柔，渐渐加重，带着男人浓烈的气息。这张床上还残留着傅文铎的味道，当唐默把脸埋在其中时，那淡而干净的味道渗入他的口鼻中。树影婆娑，手枪上了膛，射击时将床震得不断摇晃。汗水滴在青年的脸上，唐默睁开双眼，性感而具有攻击性的力量刺入他的心底。他拉下傅文铎的脖子吻了上去，第一发子弹从枪膛中射了出来。唐默微微喘气，伸手从空气中拿出一本异能书，他翻开到最后一页，只来得及看清楚第一行写着异能基因重组六个字，又被男人拉了下去。异能书被他的主人扔到地上，只可惜每个异能只能得到一次，再多次也不能提升异能等级。唐默突然觉得有点不划算，但他只是想了想，顺便再拉下对方，用力吻上了傅文铎的嘴唇。凌晨，唐默和傅文铎回到天选，确定两个小朋友的安全，两人做好一切准备。6点18日下午13点30分，他们与阮望舒、练于征一起来到黑塔下方。躲在暗处的普通玩家悄悄打量这些准备攻略六层的高级玩家。20分钟后，一个高瘦白净的年轻人从远处走来，看到唐默和傅文铎时，他眼皮一抽，不吭声地走到旁边。唐默挑眉说， 宁征原来也通关五层了。 接着是白若瑶，看到唐默和傅文铎，他高兴地挥挥手，又看到宁征，娃娃脸青年非常理所当然地跑上去，笑嘻嘻地说， 宁宁，我们这么久不见，你躲到哪儿去了？完全找不到你，真是太让我难过了。 宁征气得差点晕过去，他又跑远了点，离这群奇葩远一点。最后一分钟，唐默奇怪地观察四周，等了许久，还是没等到穆回雪出现。他不会死在五层游戏里，或者被安德烈杀了吧？14点到来的那一刻，只见黑塔没有一丝变化，依旧浑身漆黑，高高悬浮于空中。黑塔的更新第一次这么平静无奇，清脆的铜声只宣布了一句， 叮咚，黑塔 5.0 版本正式上线。 接着就再没动静。但这句话后，所有聚集在这里的玩家全部集中精神，以最快的速度确定攻塔。刺眼的白光充斥了唐默的视线，在他快要进入攻塔游戏的前一刻，他的余光里似乎瞧见了一个飞奔过来的身影，于是他说， 我和你一起攻塔。 去你妈的攻塔。 全球各地除了南亚区，每个区都有玩家在这一刻黑塔宣布更新后立即申请进入攻塔游戏，他们都是第一时间就进入了攻塔游戏，所以他们并不知道，在他们全部进入后，一道响亮的铜声传遍全球。 叮咚，2018年6月18日九区30名玩家顺利进入黑塔六层，共计南邦区一人，东南亚区两人， 东亚区两人，西亚区一人，俄罗斯区一人，美洲区两人，欧洲区五人，美国区七人，华夏区九人。 华夏，上海。洛风城错愕地走出地下停车场，看向黄浦江对岸的那座黑塔。杰克斯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 博士，怎么了？黑塔这是什么意思？怎么突然说出攻塔玩家的信息了？咱们华夏居然有九个。 杰克斯话还没说完，一道冰冷的铜声打断了他的话。 叮咚，西亚区四区正式玩家皮克特·布尔贾纳泽通关失败，西亚区攻塔人数零。叮咚，欢迎来到诺亚的乐玩迷宫。 清脆的铜声在唐默的耳边响起，他一睁开眼便脸色一变，动作迅速地撇过头，躲开一道射向自己的黑色东西。那东西擦着他的头皮飞过，直直地射入他背后的这堵墙里。唐默抬头看向那个将暗器射向自己的家伙，然而面前空荡荡一片，根本找不到一个人。这是一条幽静狭长的走廊，光线昏暗，只能看清周围三米的东西。唐默观察四周，低声说， 傅文铎。 声音在墙壁之间不断回荡，形成回音，又回到唐默耳中。唐默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，他竟然没有和傅文铎分配到一起。黑塔的所有攻塔游戏里，只要玩家是确认组队进入的，一般都会分配到同一个位置，或者至少是一个阵营。比如唐默和傅文铎上次就被分配成地底人海关官员，陈珊珊不和他们一起，但是任务也是协助他们通关。唐默转身走到墙边，将墙壁上盯着的暗器拿下，四角形的回旋飞镖泛着漆黑的亮色。唐默观察了片刻，将东西放进口袋里。他确认周围没有人后，从口袋里拿出一颗白色的火鸡蛋，轻轻敲了三下。 唐默， 傅文铎。 顿了顿，唐默说， 你在哪里？ 傅文铎没有说废话，直接说， 一条黑色的走廊，或者说这里应该是个迷宫，诺亚的乐玩迷宫。这条走廊的前方有一个左转的出口，我目前没有走过去。你在哪里？ 也是一模一样的走廊。 唐默将自己刚才被一只飞镖偷袭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傅文铎心中一沉， 找到偷袭的人了？ 唐默说， 没有。 傅文铎说， 我们是组队进入游戏的，黑塔不会将我们分隔得太远，我们应该在同一片区域。既然这里是迷宫，那我们两者间的路肯定是畅通且不长的。你站在原地不要动，我去找你，小心躲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不要动，对方很可能会再偷袭你。 唐默将泛着蓝光的火鸡蛋放进口袋，他的后背紧紧贴着迷宫的墙壁，顺势坐下，尽可能缩在墙角掩藏自己。他压低声音， 你怎么找到我？ 傅文铎说， 特洛伊的木马。 漆黑的迷宫里一片死寂，听不到一丝声响。唐默的手按在小阳伞的伞柄上，双眼冷冷地盯着自己所处的这条走廊的出口位置。他是在迷宫的一个死路口，能出去的路只有面前这一条，别人想进来也只能从这儿进来。唐默静静地等了片刻，确信那个用飞镖偷袭自己的家伙不在后，他将衣服拉链拉上，转身徒手开始爬墙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